得现在差不多可以开始了。看讲解，一二三四，四位同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开始了，不要等。我们今天呢，把上次的复习一下。上次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讲那个因缘生灭啊，因为因缘生灭，所以得还给别人。这个地方啊，上一次其实提那个问题不，就是他上次章节其实不难，我就只要把最后那个佛陀很喜欢用的这个明色啊，就明暗啊，通色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异跟同啊，哎，谁要 unmute 才行？sorry， 对对 ，Nina， 你要 unmute 呀 ？OK， 那个通色啊，然后再来是浊跟清。我们就把这几个稍微复习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讲第七番显见，第六番显见其实并不难，只是中间有一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回去复习。我应该今天，我觉得今天人少反而有机会把你们讲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少可以问问题，大家就不会不好意思，你就尽量的问，所以你们今天就一定会把那一小段弄懂。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先看看啊。因为佛啊，在第就是前面的这个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啊，你要知道这个，你只要去记住啊，名啊是从哪里来的？名呢 ？Hello， 慧玲，你要 mute 哦。名啊是从太阳来的，所以太阳来了你才有光明，所以太阳是光明的因缘，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，光明才有可能存在。所以当太阳消失的时候，光明必须跟着消失，这就是还给太阳的意思。所以它是一个因缘生灭法，它是虚妄的。当外面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消失了。所以明啊是要还给太阳的。他很喜老那个佛陀很喜欢用那个互相不能够同时存在的来当例子。明它的对面一定就是暗。那暗是跟着什么呢？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是讲说中夜黑月。在那个子夜时分，初一的子夜是全整个月份里面最黑的那个 moment， 所以他用这个时候来形容暗。那我们的暗就会跑到，就是会跟着这个我们的暗啊，其实是中夜黑月来的。当这个中夜黑月走的时候，我们的暗也又还回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因缘生灭法。那么互勇啊是什么？互勇就是你有门啊。你有门有窗啊，那中间有缝隙啊，互勇之隙，所以有这个缝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通达，这个蛮容易的啊。所以没有缝隙的时候呢，通达也没有了。再来呢，它的对面是什么呢？它的对面呢是墙语，对吧？你有门缝，那它的对面什么？就是没有门缝嘛，就是墙语。你碰到墙语什么？你就是塞住了。你就是关于勇，勇这个字就是塞的意思，所以你就记得哦，通跟色，通跟塞或通跟色，通是还给这个缝隙，那色呢是还给墙壁或者是屋檐或者是门都可以，就是一个实体的东西。下面这一句我就再重新讲一次，我猜想有人会现在过了两个礼拜再看，哎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们这八个字我们重讲一次啊，这十六个字。分别之处则复见缘。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啊，这个经文呢、啊、有可能出了点错误，所以我们把它建议大家改成什么呢？空性之中便是玩虚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它是怎么对应的。分别之处啊，你就去想啊，可以被分别的地方是什么，表示这些地方长得都不一样啊，长得不一样才能被分别嘛，那长得一模一样怎么被分别，对不对？所以分别之处讲的就是我们外面的境界，分别之处就是我们可以分别的地方，其实它讲的就是外境，就是外面这些因缘生灭的外境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它则复见缘是什么意思？见缘呢、啊、就是能见所缘的外境。所以见缘两个字你把它延 extend 变成整个白话是什么？见缘啊，就是我们能见所缘的这个外境，指的就是外境，则复见缘就是这个外境。所以你这个分别是从哪里来的？分别就是从外境来的，因为外境有分别。为什么会外境来？因为外境每个东西长得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你才能分别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 空性之中便是完虚呢？你看空性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本体？本体是什么？如如不动的，它没有形象，其实就是一个样子，所以它跟分别之处是刚好对应的。分别之处是外面的境界啊，可以加以分别的。空性之中呢，空性之中就是那个空性是没有形象，而且根本不会有分别，它是如如不动的，就长那个样子，便是完虚。所以空性之中，完虚是什么？完虚就是完虚空。你去看完虚空，你是不是看到同样的东西？所以完虚空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景象。这样子你大概就能够体会到了。分别之处啊，其实指就是这个外境啊。然后呢，它对应的是什么？它对应的是意象，意就是不同的意思，外面的外境都长得不同。空性之中呢，讲的是这个体性，如如不动的体性，从来没有变动过，就长那个样子。所以它对应的是什么？相同的相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外虚空。这样子应该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分别之处啊，外面的这个外境，你啊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看到这不同的景象啊。那完虚那个空性之中呢，空性之中就在我们体性之中，你只能看到相同的景象。所以啊，不同的景象啊，跟着是这个境外境；相同的景象呢，跟着是空性。这样子你就记得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不同的景象啊，是要还给，是要能够还给这个分别的。分别之处就是这个外境，那相同的景象呢是要还给空性之中，这样子就清楚了。那么再下来两句呢，我们也重新解释一下，这文字有颠倒的地方我们都稍微讲一下。所以我们上次说，哎，建议大家啊，是昏沉之相啊，则于玉帛，然后呢成绩练分啊，又观清净。你看啊，这个昏沉是不是灰尘啊，很多的灰尘，那它对应的对面啊，对面你看是不是沉寂？沉寂是什么？就是雨后青天啊。所以灰尘是灰蒙蒙的一片，灰蒙蒙的一片，它会造成什么呢？玉帛的样子。灰蒙蒙的一片啊，会造成玉帛的样子啊。那晴朗的那个雨后的天青呢，会造成清净，就会看你能够看得到清净。所以清净啊，是要还给沉寂的。而这个玉帛的这个样子呢，是要还给昏沉的，这样子就清楚了。四个 example， 四个对子，八个 example， 应该就是四个对子，然后有八个元素。这八个东西呢，你把它其实会记得，像我都已经都背起来的，明暗、通色、来异同，然后呢，浑清或浊清，因为这个应该这样讲，楞严经啊，我觉得大家要学得好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你得用功。楞严经啊，心经啊，这个金刚经啊，这一连串的其实都是禅宗的。禅宗啊，这要参出来参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，以前大概刚开始学金刚经跟楞严经的时候，你还没有能力参，现在已经有能力参了。但是你要参啊，其实每一次啊，你不要参很多啊，就是一两个句子，就是这样一小段，就是刚刚这样一小段，你自己真的可以去参一下。原来世间啊，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说嘛，这人世间的组合就是一个二元相对的组合，这就是二元相对的模型。你去想，不管是明暗也好啊，通色也好，这个异同也好，这个浊清也好，只要是任何相对的元素，你去看嘛，高矮也好啊，胖瘦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好坏也好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因缘生灭。因为当另外一个元素来的时候 ，A 元素来的时候 ，B 元素就没办法存在，他们两个互相欺凌，你就可以针对这个，也都可以慢慢的去观啊。所以我们说禅宗啊，是在禅定之中你能够悟出这个道理。那我们要讲一下，这禅定不见得你要坐在那里啊，那个动禅也是禅啊。我们那个美术姐动禅很厉害啊，动禅也是禅啊，她也可以在走动的时候，在这个禅定的当中，她可以去观这些道理。那你去观道理的时候，我想请问你，如果你经文一点都不熟，你怎么观？ 你不见得要把经文背下来，但是哎，你可以去想想这八个元素是啊，这个明啊，太阳来的时候有明啊，太阳走的时候明就没了，你就会慢慢慢慢开始去观啊，原来这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二元对立的，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，所以你知道唯一的常态就是什么，就是无常啊。你开始慢慢去观，这个就是禅宗，你在这个非常清净的心里面呢、啊，你开始去观，所谓观修，我们仁波切说，哎，特别你得去观修金刚经啊，你得去观修这个楞严经，当然禅坐观修啊，这个禅定观修其实有分成很多不同的阶段，当你是最高等级的或者很厉害的时候，你不会再去观了，那时候是清净心观实相，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只能说心啊稍微清净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去观观老师啊，我们所谓老师就是佛祖，佛祖到底教我们什么，他这一小段两三句话到底他是在讲什么，你在清净的时候，你在心清净的时候， 不管是动禅啊，还是坐禅，还是甚至卧禅，总之呢你在心清净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参一下，慢慢慢慢你就会参出个所以然哦，所以经文啊，我不是要你把它背下来，但是它在讲什么你得搞清楚，甚至我们十番显见其实都不是太难，我觉得十番显见我是很有把握可以把你们每个人都讲懂，比较难的是什么，是十番显见之后那一小段，其实那中间也不是一小段，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是在讲啊，五蕴啊，我们的六根啊，六根外面的六尘啊，我们的六识以及地水火风空根识，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如来藏，它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，它就是如来藏，都不再去讲因缘生灭的，根本讲它就是如来藏。这个地方好，你们想要学得好，大家必须要配合，你得用功一点，因为能不能开悟就在那一段，现在的十番显见都还是铺陈而已，我就一定要给你们打底，要让你有心理准备，那一段你冲过去了，你就悟了，能不能开悟就在那一段，所以那一段的经文那个所有的逻辑你得熟，所以 any point of time 当你有时间心比较清静能定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得去参一参，其实那个禅宗啊，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这么参出来，就是参出来的，你看啊，我花多少时间在搞这些东西，那其实是能有所成的，那我相信我绝对不会比你笨，所以呢你如果要能够跟我一样的好，你得花同样的时间，我觉得就是时间、哦、大家就是要花时间，那当然你说我没有办法参得这么深，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也没问题，那就是一个种子埋在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，它迟早都会发芽、哦、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好嘞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七品啊，我们是不是讲第六品，第六番显见啊，也不难，除了一小段啊、哦、第六番显见讲什么呢，是在讲啊你要做一个分别，他教你啊，那个佛教你啊见性啊跟外面的境界你要有能力去做分别，他就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教你啊怎么去做分别，那这个指标是什么，告诉你啊，它的标题是什么，见性不杂，杂是什么，杂乱的意思，怎么意思，这那不杂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见性本身啊是体性嘛，那体性其实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每次啊我都要提醒大家，佛啊它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在一个颠倒梦想之中嘛，那到底什么地方错乱呢，就是我们以为存在的东西啊其实不存在，那什么东西我们以为存在，就是这些见得到啊摸得着啊我才觉得它存在吗，他说哎，其实这些东西叫做物，物啊就是你能够觉知到看得到的，你指得出来的，你指得出它的方向的啊、哦，这个东西或者它的处所的，这个东西叫物，他说啊物啊反而是虚妄的不存在的，那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原来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东西什么，是那个本性，是体性，是如来藏，它没有形象的，佛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，教你怎么去辨别体性啊 跟外境到底哪一个是体性，是我自己的哦，哪一个是外境，那不是我的。所以他其实要教阿难跟所有人，就告诉你说，第一个你先分别哪一个是体性，哪一个是外境。体性啊是看不到摸不着的，外境呢是看得到摸得着的。体性啊是属于你自己的，外境呢因缘生灭是要还的，那个东西不是我们的。所以第六品或者第六番显见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重点。那么下面来了，它的这个经文呢、啊、又跟前面也是一样，分成两部分。前面一部分呢是例子，其实很容易，后面一部分呢讲逻辑讲道理就比较难一点。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，前面的其实非常容易，他就举几个例子啊，告诉大家，哎呀，不管是这个你是肉眼也好啊，你是就是凡夫的肉眼也好，你是这个有特异功能的天眼也好，或者你是已经证得这个阿罗汉啊，长到有的慧眼也好，或者是菩萨的什么是法眼，或者是如来佛菩就是佛的佛眼也好，他说啊，这所有的这个知见啊，所有 你能够看到的一切，其实全部都是缘起的，因缘生灭的，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。任何的知见，你要记得，《金刚经》在破什么？它在破知见，不是破邪见，它是在破任何的知见。所有的知见，你所有的 judgment 全部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妄见，都是妄见，都要破。其实我们昨天在上心经课就在讨论，没有所谓的没有真正的善与恶，任何人一个眼中的善都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恶，所以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。那他就要告诉你，这些因缘生灭法活生生的你以为真实的存在，但是还要告诉你这些东西才不存在呢。那我们看看第一段呢、啊，佛怎么说。佛就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我们先看、啊、阿难怎么讲。阿难说啊，我虽是此见性无还呢、啊啊、佛刚刚上一篇不是讲见性无还，他说哎呀我听懂了，这个我倒是听懂了，他讲，但是有个疑问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。我现在知道了啊，外面的这些东西是要还的，那我的见性是不用还的。他说佛你刚刚讲的这一段我听懂了，但是我现在就要想希望佛能够告诉我，那我知道他不用还，但是我怎么去 differentiate， 或者说我怎么去决定这一个是我的见性，那一个是外境不是我的见性啊？这一个章节是这么来的，是因为阿难问了这个问题，虽然明白了见性无还是不用还回去的，不是因缘生灭的，但是现在如何来确定这个东西是见性是我阿难的不是其他人的。那我们来看看佛怎么回答啊。佛告诉阿难啊，他说啊，吾今问汝，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，见于初禅得无障碍啊，这是第一句。他说我今天就来问问你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啊，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阿难自己本身，阿难在问，就是在上楞严经的这个时候啊，他在跟佛这个对话的时候，如果我记得不是没错，他大概也就是出果。出果是什么意思？小乘不是有四果吗？阿难当时应该是证了出果，应该就是出果，就是肯定二果以上是绝对没有的，他只证了出果。大概出果啊，佛呢就加持他，本来出果根本看不到这个初禅啊，初禅天啊，但是啊佛就加持他啊、让他可以看到这初禅天的一切没有障碍。其实啊这就是佛加持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让阿难可以看到他原来看不到的地方。那么佛举了几个例子，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啊。第二个例子啊，他说啊，而阿那律是一个人呢、啊，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阎摩罗果，安摩罗果了，安摩罗果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举一个阿难的例子说，哎呀，你其实是一个出果的，你只是证得出果，你看我一加持你啊，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出禅天。那还举了一个谁的例子呢？他举了一个人啊，叫做阿那律。阿那律啊，其实他全名是阿那律陀，这个人是谁？也是佛的堂弟。你要记得啊，佛的爸爸是老大， 那么佛的这个爷爷啊，生了四个儿子啊，佛的爷爷生了四个儿子，佛的爸爸是老大，佛呢应该是这个他爸爸的第一个儿子吧，他反正他应该是第三代里面所有家族第三代里面的年纪最大的，所以他有好多堂弟啊，而且他那个堂弟好多年纪比他小了好多，阿难年纪就比他小了好多，那这个阿那律也是他堂弟，年纪也比他小，可是比阿难要大，阿难是所有堂兄弟里面最小的那个，佛陀是最大的那个，中间有一堆的堂兄弟啊，很多人都随着佛陀出家了。那这个堂兄弟很有意思，他生性非常懒散，好爱睡觉，天天睡觉。那个佛啊，有一次都被那个佛都看到，就骂他说：“我的天哪！”他说：“你啊，就天天睡啊，一睡一千年。”他说：“好像一个动物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叫做那个东西呢，不知道叫什么，那个是一个梵文啊，我也不会念啊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像那个动物，一睡一千年，佛都出世都灭了，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他这样大声斥喝他这个堂弟啊。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？他这个堂弟啊，就非常的羞愧啊，就精进啊，想要学佛，可是这过分精进了，就七天七夜不睡觉，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，眼睛失明了，还是糟糕了，眼睛看不见了。那后来啊，佛看他这个非常发精进心啊，就也非常怜悯他，就说啊，那我来教你一个法门吧，你现在看不到，教他什么呢，就是乐见照明金刚三昧，就是反正教他等于是一个这个大法啊，可以看到所谓这个见啊，就是能够见到一切东西。那这个见，那就不是我们用肉眼见到的见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说，其实真的能见的是见性？这边所讲是它的见性，就等于说，这个叫做 enable activate 它这个见性，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。他教他练一个法门呢、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一个盲人，他一个瞎子。他得到了等于这个算是我不就等于说算是一个这个天眼通了，他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一切。那他说啊，你看看，不管啊是这个阿难啊，你是经过我的这个神力加持，或者是啊另外一个堂弟啊阿那律哦、啊，他是因为呢我教他练这个大法也好，是自己练也好，或是我加持也好，还举了谁的例子？诸菩萨等哦，这个阿那律啊，我多讲一些啊。他看阎浮提啊，阎浮提是什么东西？阎浮提啊，其实就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他说这个阿那律啊，自从练了这个大法以后啊，他看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好像手中拿了一个这个安摩罗果，就好像拿了一个小果子，看得这么清楚啊。他没有眼睛，但是他可以看三千大千世界，看得这么清楚。他说其实啊，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。那再来呢，他取了一个菩萨的例子。诸菩萨等见百千界，那菩萨当然是更厉害了，菩萨绝对是比那个阿那律厉害，阿那律可能见三千大千世界，那菩萨啊，他是见可以看得到百千界。那这个界啊，如何定律啊，定义啊，他是说我看这个解释啊，他是说如果啊你是初地菩萨，你可以见到百佛的世界，就是百界。你如果到了二地菩萨，你可以看到千佛的世界。那当然你一直往上修，一直往上修，等到你到十地菩萨成十地菩萨的时候，那你可以看到无量的佛世界。所以阿那律他只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在他手上当然看得很清楚，像手上的一个小果子一样。那个菩萨呢，他能够看到百千界甚至无量界。那当然到最后说什么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，那到了十方如来的时候，那更不得了，所有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任何众生的起心动念，如恒河沙的众生的起心动念，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是金刚经里面有讲的啊，所以这个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住啊，就是在讲佛眼啊。那当然又回到这个众生动势呢，不过分寸，就是在讲众生的肉眼，那看到的那就是真的就是分寸，都看到一丁点，而且全部都是妄想。他就说啊，不管啊是众生的肉眼啊，这个菩萨的法眼啊，这个如来的佛眼啊，或者是可能这个阿难啊，因为这个佛的加持，可能开了天眼啊，那这个阿那律啊，有可能是慧眼或者天眼，不管怎么样， 各种的见，你所见到的任何东西，你所一切的知见，任何的知见全部都是虚妄的。他说阿难，且无与汝，他说你看我跟你两个人啊，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因为佛带着阿难啊去看这个诸禅啊，他说你看哇，我们看到这四天王的所有的宫殿啊，中间遍览水陆空行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没有看到水里游的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这所有的一切的有情众生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，或者这边呢是无情的众生，有情的无情的，他说啊，就是这一句很重要，无非前尘分别留爱，也就是前尘啊，外面虚妄的景象，这些外面虚妄的境所留下来的一个影像而已，全部都是虚妄的。所以他就要告诉你，佛也好，佛看到的这些东西，菩萨看到的这些东西，阿罗汉或者是这个有天眼的，或者是凡夫俗子所看到，肉眼所看到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前尘分别留爱。前尘分别留爱之前讲过很多次啊，就是这些外境，这些全部这些虚妄的尘境留下来。好啦，他说啊，他继续跟阿难讲啊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汝应于此分别自他。他说啊，你一定要在这所有的镜像里面，这佛教阿难，你一定要在这所有的镜像里面能够分别哪一个是自己，哪一个是他人。分别自他嘛，自是代表自己，他呢是 others， 就是不是自己以外的东西，你得要有能力分别啊。佛这样跟他说，今无将汝，则于见中谁是我体。他说我啊，今天将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要你，我要你啊，我命令你，我用命令的字，我说我要求你好了，我要求你，则于见中是什么，就是你所看到，你见中你的见性，或者你不管怎么样，你所看到这所有的一切，我要你能够确定谁是我体，到底谁哪一个东西是自己，谁是物相。这句话应该很容易，佛就要求阿难说，你今天呢、啊、就看到这外面的一切，我要你好好的回答我，哪一个东西是你自己，哪一个东西是外境，谁是我体，谁是物相。哦，要能够分别，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体是什么，是体性，体性看不见摸不着，物相呢看得见摸得着，但是是需要还的，是因人生灭的。你大概如果这一章能够学到这样，其实已经满足基本消费了吧，大概已经听懂他的意思了。那现在只是说佛啊，就告诉阿难说，你看外面这所有的景象啊，从 A 到 B， 从山川到大地到河流到所有的万物众生，你看你哪一个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你现在就要对着这所有的东西指给我看，哪一个是自己的自心，哪一个是外面的境界。他说阿难啊，即汝见缘，即啊就是即就是极致啊，就是 as， 就是你能够 maximize 你所有应该是这样讲吧，穷极你所有现在能看到的这所有的影像，见缘就是你看到的东西，从日月宫啊，日月宫，这就是那个佛不是带阿难去看那个初禅天吗，从日月宫，你看看日月宫是什么，事物非汝。哎，他说你看日月宫啊，就是外面的东西不是你哦。那么 all the way 到哪里，七金山同遍地观，虽种种光亦物非汝，反正是从日月宫啊到七金山啊，到外面所有的飞禽走兽啊，你鱼能够水里游的，地上走的，天空飞的，你这里去看看各种不同的样子，没有一个是你，全部都是外面的物相。这个东西啊，是佛啊告诉阿难的。前面这一段是在讲无情的，后面呢，他说你渐渐更观，云腾鸟飞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，草芥人畜，闲物非汝，都一样。反正你说到这个能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树木山川草木，所有的一切，只要你能够指得出来，看得到的，讲得出名字的，全部都是外境，都不是你。所以这一段啊， 就是佛先讲解给阿难听，这一段很简单。他说：“阿难啊，是诸近远诸有物性，虽复差殊，同汝见经清净所主。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外面所有的这些啊，远的也好，近的也好，全部都是外面的东西，所以呢都有物性，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外境啊，因缘生灭的外境。虽然呢、啊、这些东西的长相都有差别哦，长得都不一样，但是这些东西啊都是你的那个清净的见经或见性。同啊，同的意思什么？全部都是。汝呢就是你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见经清净所属，就是这外面所有一切的物象全部都是你阿难你的见经啊，清净的见经所看到的这一切。虽然这外面的东西啊，外境啊，长得都不一样啊，这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但是你的见经是清净的，然后见经所看到的这些外境，则诸物类自有差别，见性无殊。同样的在讲，其实都有一点点像是在重复啊，我们之前所讲的，就是在告诉你外面的物境啊是可以分别的。甚至我们上一个显见是不是在说你那个外面的境界长得都不一样啊，但是呢空性之中呢只见完虚，对不对？所以外面的物性这些物件长得都不一样，但是见性无殊，看到了没？所以在讲你的真如心，在讲空性，在讲见性的时候，见性是不会变的，外面的境界会变的。此经妙明成汝见性。所以他说啊，你这个不会变动的见性啊，看不见摸不着的见性，才真正是你的见性，这个东西才真正是你的见性。到了这一段呢都很简单，难呢是难在下一段。所以前面啊，我们如果再很 quickly recap 的话，就是稍微再讲一下，就是在告诉你，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佛在这一段，因为阿难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前面你讲啊这个见性无还我听懂了，但是呢即使我知道我明白了见性无还的道理，我还是没有能力啊指出到底哪一个是我的见性，哪一个是见性，哪一个是外物。所以佛就教他了，就是刚刚的那一段了，见性是看不到的，是你自己的，是不用还的。外境呢是看，是能够被看到的。外境是无情，见性是有情啊。那么外境这些东西不是你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下一段。下一段呢、啊、你们现在把心啊这个先静下来，不需要看经文啊。这样子呢保证也令都能够听得懂，不需要看经文。我啊来告诉你们这个佛这段逻辑它是怎么走的啊，这段逻辑我觉得你有能力看得懂啊。我们啊假设我们现在一共一二三四五，我们五个人现在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，我们五个人慧琳以令 Linda 立心还有我，我们五个人现在同在同一个房间里面。如果我们前面啊，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我们这五个人前面有一个苹果一个橘子啊，一个苹果一个橘子。佛的理论是什么？他说见性啊，是见性是没有形象的，是见不到，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点你一定要先记在脑子里面哦。外境呢是有形有相的，是可以被看见的，所以见性啊是不能被看见的。外面的外境呢，那些外物啊是能够被看见的，这个是第一点，你一定要先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哦。见性只能见到其他的东西，它自己不能被看见，而外物呢它能够被看见，但是它是无情的嘛，所以它不能够看到其他的东西。 so far 这边应该都很清楚，那我们就来讲了啊。你看我们五个人呢、啊、同在一个会议室里面，同在一个教室里面，前面呢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吧，一个苹果一个橘子。好啦，假设啊佛说的一个定义，我们怎么来推啊？现在佛这一段逻辑就是想要告诉你，见性是没办法被看到的，见性不是物，见性是没办法被看到的。这小小的一段它就是先要证明见性是见性啊，不是物体，见性是有情的，它不是物体，它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。所以它现在就要证明见性是没办法被看到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定义什么情况叫做见性是可以被看到的。好，举个例子啊，我跟 Linda 两个人，或者我们所有我们五个人 同时都看着这个苹果。你去想想看啊，现在我啊，眼睛我是不是去看着这个苹果，我的见性是不是就投射在这个苹果的上面啊？佛说啊，因为你要见性啊，你有见性才能看苹果，那你见性肯定是投射在这个苹果上面，跟苹果起了一个作用，就是一个见的作用，你才看到了苹果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那我们就举例啊，如果今天 Linda 也看着这个苹果，或者你们其他除了我以外，你们其他四个人也都看着这个苹果，假设如果现在我们先只说 Linda 一个人好了， Linda 现在看到了这个苹果，诶，Linda 的见性是不是也覆盖在这苹果上面？因为我刚刚我现在看这苹果嘛，我的见性先投射在这个苹果上面，所以我看到苹果了。那 Linda 的见性也投射在这苹果上面， Linda 也看到了苹果了。所以啊，我跟 Linda 如果同时在看同一个物件，我们两个都看到这个苹果，那么我的见性是不是跟 Linda 的见性两个是不是 overlap 在一起，是不是重叠在一起？因为我的见性也覆盖上去了， Linda 的见性也投射在这苹果上面，所以两个见性交合了，就是两个见性有交集了，两个见性呢触碰到，不能讲触碰，就是说这两个见性同时落在同一个物体上面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说这样子的 scenario， 佛说我就定义成你的见性可以看到我的见性，你看到我的见性，这样能明白吗？因为我的见性投在那苹果上， Linda 的见性也投在那苹果上，我们两个的见性呢同时呢碰在一块了，所以这种情况就定义成说，哎， Linda 看到 Tiffany 的见性了，然后 Tiffany 呢也看到 Linda 的见性。这一个 definition 你要先搞懂，要先记清楚哦，先这是第一个点要先记清楚啊。所以啊，对于见性的，你见性有没有被看到的定义，就是说我的见性看到了一个物体，如果有另外一个人的见性同样看，同时间看到了同样的物体，那一个人就算他见到我的见性，因为两个人见性同时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。好了，那接着佛的逻辑是什么？他说那现在啊，我是 Tiffany， 我现在啊把我的这个目光给收回来，假设啊，我在讲如果我现在会去看那个橘子的话，结果 Linda 继续在看苹果，那你觉得 Linda 有没有看到我的见性？这个时候的答案是没有，因为 Linda 的见性是在苹果上面，而我的见性是在橘子上面，所以现在 Linda 没有看到我的橘子，没有看到我的见性。但是如果现在 Linda 也去看那个橘子的时候，那 Linda 就会看到我的见性了，这样子大家应该就清楚了。好啦，那佛说啊，现在啊，那如果现在 Tiffany 把这个见性收回来，我现在眼睛闭上，我什么都没有看，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东西。现在佛就想要讨论一下，那这见性在这个当儿，现在 Tiffany 我把眼睛收闭起来了，我再也没有在看任何东西了，请问现在 Linda 到底能不能看到我的见性？去想清楚哦，如果啊，今天我把眼睛收闭起来了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这个见性是不是没有投射在任何的物体上？那照理讲 Linda 应该就看不到我的见性，因为根本没有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的见性跟我的见性没有办法同时投射在某一个物体上面，因为这是佛的定义嘛。那现在我把我的视觉收回来了，我见性收回来，我眼睛闭上了，所以此时 Linda 肯定看不到我的见性在哪。佛说啊，因为佛的逻辑都是这样，他想全面围堵，他就很怕阿难啊忽然又发神经说，诶，我就看得到啊，佛你把眼睛闭起来，我还是看得到你的见性啊。佛说好，即使你这么说，那我还是要能够推翻你的逻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啊，见性根本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体上面，所以如果你说你看到我的见性的话，那肯定你是看到一个不是物体的东西，就是一个 invisible 的东西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体上面。如果此刻你说你见到我的见性，那一定是一个不是物体的东西，那就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。所以以此类推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如果今天，就是说今天呢，这个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见的， 不知道这个地到这个地方啊，大家有没有听懂？我把这个经文呢、啊，我们现在一边念，就这一小段，一边念一边解释，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懂。我们就等于现在走第二次啊。他说啊，这个若你要先在念这个经文之前，你要先去再去记得一件事哦。他这整段经文是想讲什么？要再度提醒你，见性啊是看不着的、摸不到的，那是属于你自己的。而物呢，外面的物象呢，是看得到、摸得着的。所以这一段是要证明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，就是这个点而已。他这一段就是要证明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。他说啊，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见无之见。什么意思？他说，如果啊见性啊，他说佛说，如果我的这个见性啊，真的是一个物体的话啊，若见是物，如果我的见性真的是一个物体的话，则汝亦可见无之见，那阿难你啊也就可以见到我的见性了。第一个见呢是能够看见的见，无之见的那个见呢是见性的意思。若见是物，则汝亦可见无之见。哎呀，阿难，如果我的见性是一个物体的话，那你啊肯定啊是可以见到我的见性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为能够看到我的见性来做个定义哦。若同见者名为见无，这个地方听不听得懂？若同见者就是你和我啊同时见到某一样东西，我跟你啊，我们两个同时在看这个苹果，我们两个同时在看这个橘子，若同见者名为见无。只要我跟你啊同时间在看同一样物件，那这个东西就名为，就把它定义成见无。什么叫见无？就是说那就把它定义成你可以看到我的见经了，你可以看到我的见性。若同见者名为见无，如果你啊跟我看到同时间看到同一个苹果同一个物体，那就我们就定义成你啊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我的见性。好了，那个时候佛就问他，那么无不见时，但是当我没有见，我不就像我刚刚讲，我把眼睛闭起来了，我不再去看东西了，我不看东西的时候，那你怎么看不到我那个没有看东西到底在哪里？你这叫什么东西？何不见无不见之处。我不见东西的时候，我眼睛闭上了，我眼睛没有去看东西的时候，何不见无？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见到我什么呢？不见之处，就是那个没有在看东西的见经到底在哪里？因为佛说，你看嘛，我眼睛闭起来的，照理讲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我的见经在哪里，因为或者见性啊，同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没有在看任何物体嘛，也没有看苹果，也没看橘子，我先把眼睛闭起来。照理讲，那我把眼睛闭起来，你们四个人肯定看不到我的见性在哪里，所以他才说无不见时。何不见无？你为什么见不到我？怎么样呢？不见之处，那不见之处就是什么？没有在看东西的见性，那个没有在看东西的见性的地方，就是那见性现在躲在哪儿，你看不到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好，如果啊，他就防阿难说，硬要说什么？若见不见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啊。真的见到了，第一个字就是指阿难真的见到了，看到了眼睛那个动词。若见不见，如果你真是见到了，不见是什么？就是我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，这样清楚吗？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我那个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的话，哎，你看哦，你再去试想一下，我眼睛现在是闭着的，我根本就没有在看东西。那你既然告诉我谎称说你就是硬凹说，哎，你真的看到我见性了，那我就可以告诉你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所看到的那个见性绝对不是一个物件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投射在任何地方，肯定是一个 invisible 的一个见性，自然非彼不见之相。什么叫做不见之相？ 就是我没有在看东西的那个样子，表示根本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体上面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见性，你所看到见性应该是一个没形没相的见性。若不见无不见之地，如果你说哎，你真的看不到，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见之地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不到我的不见之地的话，那表示我这东西你找，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物件，就肯定要被看到。如果你今天说你看不到，表示这个东西是性，不是物，它不是一个物件，自然非物，云何非汝，它自然就不是一个物件。既然不是一个物，那就肯定是你了嘛。因为现在只有两种东西，一个是你自己的本性，一个是外面的物。今天如果证明它不是物，那就肯定是你的本性。不见之处或不见之地，你就把它想成就是我现在眼睛没在空看东西，把眼睛闭起来了。那个见性到底躲在哪里，就是不见之处。比如说你看我跟 Linda 两个同时在看一个苹果，我的见性投射在苹果上， Linda 的见性也投射在苹果上，那就代表了见无之见了，就是 Linda 见到了我的见性。那如果我今天把眼睛闭起来，我没有再看任何东西，那 Linda 这个时候肯定看不到我的见性在哪里，那个见性叫做不见之处。什么叫不见之处或不见之地？就是我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没有再看任何的东西，那我那个眼睛到底躲在哪，我的见性到底躲在哪里啊？我没有再看任何东西，我眼睛闭起来，那我那个见性到底在哪里？我见性的所在之处就是那个不见之处或者不见之地。不见就是我没有在看东西了，那这个时候我见性在哪里？所以我当我眼睛闭下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看得到我的见性在哪里？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体上面啊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告诉我说，哎呀老，他说你如果说是啊 Tiffany 我真是看不到你见性在哪里，那就好啦。如果我的见性是一个物体的话，你肯定要看得到，表示我的见性不是物体。那你如果硬凹说，哎 Tiffany 我真的就看到你的见性了，虽然你眼睛闭起来什么都没有在看，我就看到你的见性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也会告诉你，哦，那我告诉你哦，那个 Linda 如果说她就看到我的见性，那我就会跟她讲说， Linda 那你现在看到的那个你觉得我的见性肯定没有样子，因为我没有投射在任何物体上，我投射在苹果上，你说哎，你的见性是那个苹果，我投在橘子上，你说你见性是那橘子，那我现在没有投射在任何东西，所以你找不到任何物件啊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。我们先停两分钟，看看你们有谁，或者告诉我你懂了一成两成八成九成，不是个东西，就这意思。因为是个东西是个物件的话，肯定是要被看到的，因为物件是无情，无情呢它本身没有看别的人人力，它有被看到的那个能力，所以啊它就要证明见性是见性，物件是物件，它这个标题就是显见不杂嘛，不能杂混在一起。你以后往后那楞严经就会一直看到说，哦，原来那个不同体性的东西啊是不可以杂混在一起的，见性啊是有情，物件是无情，有情跟无情的东西是不能杂混在一起的。他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件事情？因为他要告诉阿难，因为阿难问他，你现在回到，我要人少就好，你随便问问题。因为阿难就是跟他讲说，我就不懂哪一个是我的见性，你怎么去分辨？我虽然懂了见性无还，但是我就没办法分辨哪一个是见性，哪一个是物体，外面的外境。所以佛就跟他讲，那我就教你一招。好，教你一招，哪一招呢？外面的物体是可以被看到的，但是它不能去看别的东西，而你的见性呢，你的见性是有情，是可以看东西的，但是你的见性是不能被看到的，这就是佛教他的这一招。所以啊，佛就开始用这一段逻辑来证明见性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，既然没有办法被看到，它就不是一个物件，因为要说物件就肯定能被看到，现在既然已经证明见性是不能被看到的话，那见性不是物件，那就肯定是你阿难自己的了。是啊，因为你自己以为在作用的那个第六意识也不是你的真心啊， 你觉得它存在的，有的我们可以甚至把它讲得更广，看得到摸得着。那第六意识其实它现在只先讲外境，事实上所有一切那声音也是外境的一部分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万法那个前面所留下来的法尘，那也是外境的一部分啊。只要你能够感觉到它存在的，你是有影像有画面曾经发生过，那些东西都是外境啊。其实那些东西就不是你的真如本性，你的真心本性就不是。所以他在用这个点慢慢在引导，开始去这样讲吧，他开始去教阿难或教我们，你怎么去做分别，哪一个是你的真心，哪一个是外境。因为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是，现在其实所有的一切啊，所有的一切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生活在一个颠倒的状态里面，颠倒的状态里面。所以他一直其实佛在十番显见，他虽然用显见这两个字啊，事实上他还在破妄。其实他破妄就是显真，我们原来的真如心所有的真相都被贪嗔痴给包住了，或者我们乱七八糟的知见把它给包住了。他现在就是要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知见给拿掉，当把你的所有的妄见全部都破坏了以后，那个真如的那个菩提就出来了，就是那个光明跟真相就出来了。其实你一法不生则般若生嘛，我们现在就生了乱七八糟的万法，他把你那些所有的妄念止息之后，般若就出来了。是的，其实说老实话，你知道迷跟悟啊，所以我们不是，你上次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，你说这个难道真如心怎么也是那个 无为法怎么也是、对不对，那个为什么也是真如心的投射、因为当你心中还有一个真的时候，你又陷入了妄之中了；当你心中还有一个悟的时候，你又陷入了迷之中了。这个就是其实禅宗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他说啊，你呀、要能够万念不生啊，那个但是啊，你连万念不生，你不能有任何的知见，但是你连不能有知见的那个知见都不能有。那才是最后的干干净净。我们昨天心经讲，你第一步你先是文字般若，你先把这些道理大概懂了，先把字面上意思弄懂了，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有了一些基本的常识跟知见之后，你就有办法慢慢去参了。你一开始是连参都没办法参，你现在啊，等于说你是一个厨师，你要煮饭啊，你要炒一道菜，你根本葱啊姜啊醋啊什么东西肉也没有，菜也没有，你要煮什么？我们现在在这个，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楞严经，只不过给你一个葱，给你一个蒜，给你一盘青菜，给你点油，让你把这所有的你需要的，你需要的这个，你需要的这些 element 都就这个 ingredient 都准备好了。你去参啊，就是不停的在那里煮菜，你是不是每一次煮菜是不是越来越熟？你每一次煮出来那个味道越来越好，那个东西是参。但是你没有前面那些文字般若，你怎么去关照？关照不了啊。那你煮到最后，哇，实相般若出来，你那个菜真的能够端出来了。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又一步，不用太着急。但是其实你上次问的那些问题其实已经很棒了，他就是告诉你到最后什么念头都不能有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我们比较难参到最后，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要能够远离，但是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连远离远离亦要远。他告诉你连远离也要远离，最后呢是远离远离也要远离。这个就是金刚经啊，后来或者我们说禅宗里面啊，真的到最后就是这样，你要慢慢的参。你只要知道你所有看得到摸着你自以为存在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物，不是你的真如心。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见经是什么，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见经是什么，他从头到尾在楞严经并没有告诉你见经是什么，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讲的事情。他现在只要你，他只想打破你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以为存在那些东西其实是不存在。在这个点上面，他只要让你知道所有的物哦，你以为存在的哦，看得见摸得着或你感觉到它存在那些东西哦，其实是不存在的。在这个点上面，你只要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你真正拥有的是什么？如来藏。 或者不管你用见经还见性，反正是如来藏。哎，这如来藏啊，就是看不到摸不着。如果你能够 identify 它在哪里，或找到它的话，那你绝对不是你的如来藏。 嗯， 你在这个点上面，你只要能够明白到这里，其实就够了。因为楞严经你还没念完呢。 对， 你反复看一看之后，你就越来越懂。还有，就提醒大家哦，你要参佛的逻辑，你要参禅宗啊，你一定要都一直提醒大家。你要把你自己那个知见，我们人世间的逻辑你要放一旁，你不要去管它这个东西跟人世间的逻辑是不是 make sense， 这个东西你不要去管，因为我们老以为人世间的逻辑是正确真实的，其实搞错了，佛的知见才是真实正确 真实的，只是我们被污染的太久，一下子放不下，你就照着 佛的逻辑走，见性能被看到，就是我们两个东西见性同时投在一个物体上，就代表你看到我的见性了。你在照着它的逻辑推推推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见性根本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，这样就够了。见性既然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，它就不是物体，不是物体那就是自己的，它的逻辑就这么简单。见性已经证明它不是能够被看到的，那它就不是物体，因为物体是能被看到的，那它既然不是物体，那就是我自个儿的啦，就这样子，这逻辑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今天就机会很难得，就我们。